12月1日起，北京五环以里，当然包括五环路，都要禁放烟花炮竹了。 那我们俩春节想放鞭炮怎么办？ 咱们可以去五环外的指定地点。其实现在春节可以逛庙会、看冰灯，不一定非要放鞭炮。你们说是不是？ 嗯，那我们不放鞭炮了，这样对面家叔叔的小狗也就不害怕了。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子昂。今天是2月24号星期六，农历正月初九。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将继续播出城市文化范儿春节特别节目《老字号新江湖》。春节我们桌上大鱼大肉比较多，但平时在家吃家常便饭时，有一个味道大家都熟悉，那就是六必居酱菜。相传六必居酱园始于明朝嘉靖九年，是京城历史最悠久的老字号之一。究竟六必居背后有什么故事？老北京的酱园文化有什么历史？在新时代，六必居如何保持传统又不忘创新？老字号新江湖和大家说说老北京的酱园故事。老字号新江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继续我们的老字号新江湖的系列节目。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的两位负责人，我们要来说说咱们北京传统酱园的故事。来，先请出两位朋友，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车有荣。来，车总工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来做客。还有六必居的酱菜制作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陈杰，陈部长好。 大家好。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最近这个老字号新江湖特别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欢迎哈，刚才二位也听到了，因为有很多可能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能碰到的耳熟能详的老字号，它的一些历史以及过往的一些故事大家未见得了解。那么在做这个节目之前碰资料的时候，我们也跟二位都这个聊过哈，六必居其实也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六必居这个牌子，相传是创自明朝的中叶，在北京的老字号里，算是历史最悠久的之一了吧？ 应该算是之一啊。 之一了哈。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来，哪位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二位都不要谦让。 是这样啊，大家先跟大家简要介绍一下。那么现在，然后这个一般的宣传呢，是六必居起源于1530年啊，1530年，应该是然后咱们这个邓拓啊，邓拓然后考证的。但是呢，就我们最新的然后这个考证呢，六必居能追溯到1436年，就明朝的正统。 哟，这么早啊？ 啊，明朝的正统元年。这里面其实还有个故事，这个故事正好是我们陈部长亲历的，是一个老井的故事，让陈部长跟大家介绍一下。 刚才这个车总说了啊，咱们六必居开业于这个明朝，应该来讲呢，我们也是经过近十几年挖掘和研究来这个提供了新的证据。因为六必居来讲呢，这个在开业年代上有一些说法啊，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这个明朝1530年，公元1530年开业，还有呢，因为邓拓先生原先呢在这个60年代呢，到这个大石栏六必居考察的时候呢，拿到了一些这个六必居账册。他考察六必居呢，开业于不是明朝，是清朝，康熙19年到59年之间。这个我们03年呢开始做企业文化研究的时候呢，我们包括在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当中， 我们挖掘了一些更新的资料，啊，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06年、07年的时候，我们到山西临汾实地考察的时候呢，在当地这个一个六必居老员工手里呢，发现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嗯， 这张照片呢，当时呢是民国25年9月25日，啊，六必居庆祝建店500年的照片，啊，如果说这个按照这个照片推算呢，六必居那应该是1436年开业，啊，另外来讲呢，我们包括六必居这个牌匾啊，也有很多说法，啊，像这个有人传说是这个是严嵩啊。嗯，这个明朝的严嵩提的， 是因为我们现在如果上网查资料的话，各种说法都是这个严嵩题写的这个六必居的这个牌匾哈。 如果说要是严嵩提的，就应该是明朝开业， 嗯， 就不应该是清朝。我们找到一本这个在挖掘企业文化当中呢，我们找到一本这个清朝这个嘉庆年间出的书，叫《燕京杂记》。这本书里呢，当时呢已经对六必居的这个牌匾呢，有了一个很明确的记载。怎么记得呢？他是这么说的，说六必居仨字相传为严嵩书，端正秀劲，不累其人。所以说来讲呢，根据这些照片还有这些这个古书上的说法呢，我们认为呢，六必居呢应该是开业于明朝，这应该是确定的。 嗯， 但是有人提出了说，你这张照片呢是民间发现的，会不会作假呀？说像现代人的思维似的，没有我五百年，我说我就500年了。这样来讲，我们呢又找到一个更加这个好的证据什么呢？ 嗯， 在咱们北京市档案馆呢，我们找到一个民国国民政府的警察局的一个户口登记。 嗯， 这个登记巧的是呢，统计时间跟咱们这张照片都是同一年，都是1936年。 哦， 啊，当时呢描述这个六必居的字号，这个经理经营什么呢？经营这个油酒醋酱米面杂粮。 嗯， 经理呢叫张铎标，另外来讲呢，居住年代有这么一栏写的是500年。 嗯， 啊，由此来断定了，应该六必居呢开业于公元1436。 哦， 嗯，就是明朝正统年间。 这是这几年这个六必居挖掘其文化的要跟大家证明的一点哈，以前一直是认为这是15多少年的， 对，1530， 对，现在是1436，往前又推了好， 对对对， 好多年哈， 对。 那么六必居，很多朋友就很好奇哪六必呢？必须的必。 这六必呢有很多说法啊，有人认为这个议论这六必居呢是六个人开的过去， 嗯 啊，六个人呢觉得六心不能合作， 嗯， 干脆叫六必， 嗯 啊，就改成叫六必居。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企业呢，因为六必居呢这个经营的产品比较多， 嗯， 开门生活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哎， 除了不经营茶，其他的柴米油盐酱醋他都经营。 可不是吗？柴米油盐酱醋都可以搁一块卖。 有人认为他叫生活六必须。 嗯， 这么起名叫六必居。 嗯， 啊，我们通过我们研究这些年研究啊，我们认为呢，六必居呢是最早呢是造酒起家，后来逐渐呢又做酱菜。 嗯， 啊，最后闻名到现代呢是咱们的。酱菜是很文明的啊， 是。 六必居的起名呢，是沿用了中国古代一个造酒工艺，啊，就是在《礼记》啊《冬中月令》里边的一个造酒工艺，叫蜀道必齐，曲涅必实，战赤必结，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 嗯， 这是中国咱们人中国人民啊。发明的做酒做酱的一个工艺，做酒跟做酱应该基本差不多啊。嗯，所以说呢， 啊，做酒跟做酱怎么能差不多呢？ 基本上前期 的工艺 发酵 是吧？ 基本都是一样的。 哦， 啊，完了之后呢，起名呢叫六必居。 嗯， 我们认为呢，应该是这个说法呢是比较准确的。 哦，嗯，是起源于做酒的。 对， 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六必居最早是这个铺子就是跟做酒有关系是吗？这要追溯到起源，最早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那现在这个做什么，我们还在进一步的研究。 嗯， 啊，因为来讲，咱们也考察了前门地区啊，因为六大栅栏这地区呢，做酒如果当时在现场做酒，嗯，肯定是以局面现场是受局限的。 嗯， 但是六必居确实经营过酒。 嗯， 啊，而且是经营的相当有名。当时的他经营了两种酒， 嗯， 一种是烧酒，一种是这个一种烧酒，一种是伏酒。 哦， 啊，相当是有名。 那六必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经营这个酱菜的呢？ 这个来讲呢，我们也在进一步在考察啊， 因为来讲六必居过去上是这个做酒起家，后来又这个因为什么都卖啊，杂粮也好什么都卖， 可不是吗？ 最后来讲呢，他是卖酱也， 嗯， 开始做酱，做完酱之后呢，才用咱们做的这个酱去制成的传统的各种酱菜 啊。 六必居，北京酱园故事，一碟酱菜一碗粥，北京人对六必居有着深厚的感情。究竟六必居背后有哪些故事？老北京的酱园文化有什么历史？在新时代，六必居如何保持传统又不忘创新？老字号新江湖和大家说说老北京的酱园故事。北京在清朝前期，专门制售酱菜的酱园很少，大多都是在油盐店经营酱菜，他们的酱菜远不如酱园酱制的。清代嘉庆年间，以山西临汾赵姓等参加为东家的六必居就以出售豉油而闻名京师，其后逐渐发展成前店后厂式的制售酱菜的酱园。都门纪略、朝市崇载等都把它列为制售八宝菜、包瓜等酱腌菜的名家，有竹枝词称黑菜包瓜名不衰，七珍八宝样多余，都人争说前门外，400年来六必居。 那么六必居的这个应该说这个最早的这个创始人哈，把一家普通的油盐店发展成为了制作高档酱菜的酱园，完全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历史剧的题材。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酱菜也很有感情。那么周五我们做了节目预告之后呢，就有很多朋友发来互动，比如说网友王超就说，我们家酱菜的消耗量特别大，尤其是麻仁、金丝和姜芽，我爸妈就好这一口。网友挖沙子说了，粥就着八宝菜我馋了。六必居的酱菜品种是非常的多，那么刚才这两位朋友提到几个品种，麻仁、金丝、姜芽、八宝菜什么的，那么酱菜的品种到底有多少种 啊？现在当然品种很多啊，待会儿车总再给介绍。我介绍这个12个传统产品呢，因为这个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在挖掘历史， 哪12个呢？ 我们在挖掘历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找到一张六必居洪宪元年的一个广告。这个广告应该至今呢也将近100年吧。这个广告当时呢介绍了六必居的产品特点，叫什么呢？叫色泽鲜亮啊，品质优良，咸甜适口，脆嫩醇香啊。另外在广告上呢介绍了12个传统产品，就是甜酱包瓜、甜酱姜芽、甜酱甘露等等啊。我给它归纳呢叫三菜，这个甜酱制品呢是占9个， 嗯， 我给它归纳是三菜三瓜一芽一露一步。这儿啊，三菜是什么呢？是甜酱八宝菜、甜酱黑菜啊，还有一个是甜酱十香菜。三瓜是什么呢？是甜酱包瓜、甜酱瓜，还有一个甜酱黄瓜。另外来讲，一芽一露一步呢，就是甜酱姜芽，一芽一露呢是甜酱甘露，一步是甜酱萝卜。 嗯， 另外来讲，除了这个9个甜酱制品以外，还有一个产品是糖渍的，叫白糖蒜。 嗯 啊，另外来讲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酱类产品，叫这个西黄酱，还有呢，就是六必居传统的一个酱油，叫铺丁酱油。所以说，这12个传统呢产品呢，我们现在基本上都给它挖掘出来了。 看来甜酱的这个口味还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是吧？ 对，六必居产品为什么有特点，就是由于它这个甜酱菜的特点。因为来讲，它这个甜酱菜呢，首先呢，要想把这个甜酱菜做好，首先要做酱，啊，因为这六必居这个传统的酱呢，这个做酱菜的酱都是经过日晒夜露、天然这个发酵制成的，啊，所以说它生产周期比较长，相对来讲呢，它合成的色香味啊、成分、营养成分都更加这个齐美，所以说来讲呢，用这个酱再做我们的酱菜，才能够保证六必居传统酱菜的风味。 嗯，那这个甜酱是相对于什么酱来说呢？它是甜口的，那另外还有什么咸口的？ 甜酱呢，我们俗称叫甜面酱。 甜面酱， 甜面酱的原料呢是100%的面粉做的。 嗯， 啊，相对甜面酱的这个同类的酱呢，有一种叫黄豆酱。 嗯， 啊，就是咱们现在市场上大家经常食用的这个干黄酱啊、西黄酱。 嗯， 啊，这是两类酱。所以说来讲，我们做酱菜基本上都是甜面酱。 哎，这甜面酱它为什么能发甜呢？ 因为是这样，因为这个 来离我们话筒近一点说话。 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甜面酱的原料是面粉嘛， 嗯， 面粉里面的，然后这个大部分是啊，面粉里面，然后这个成分呢大部分是淀粉， 嗯， 那么我们在然后做甜面的过程中啊，通过然后这个微生物酶系的作用，把淀粉然后转化成还原糖啊，葡萄糖糖类。 嗯， 所以它带甜味啊，甜味比较浓郁。 嗯，那么刚才呢，朋友们说自己爱吃酱菜品种麻仁金丝、姜芽、八宝酱菜什么的，我就特别好奇哈，比如说麻仁金丝它到底是什么做的呢？ 麻仁金丝呢，原料应该是撇烂。啊，因为咱们做酱菜的原料呢，这个也分中档高档。 哦， 萝卜制品呢应该是档次比较低。 嗯， 撇烂制品啊应该是档次比较高。 嗯， 啊，因为什么呢？撇烂这个从这个口感上，从这个颜色上来讲，都要比萝卜要好。所以说来讲呢，更高档的酱菜都选用的是撇烂。 撇烂哈，撇烂现在在菜市场也有新鲜的，买来切丝炒着吃也不错哈。 哎，对，那个撇烂是用于家庭做菜的啊。我们的撇烂一般都有固定的生产基地， 不一回事儿是吧？ 哎，而且我们的腌制的这些撇烂都比较个儿比较大。 嗯， 我们原先的撇烂基本上都选自张北地区啊。 嗯， 啊，河北张家口地区，张北地区呢，因为它那地区呢适合于这个昼夜温差大呢，适合长这个撇烂， 嗯， 相当大。而且它能够长到五六斤有的，最后来讲呢，我们到秋天的时候，我们给它到采摘下来之后呢，我们赶紧给它做成腌制品，最后作为原料。 哦，您知道昨天我们在办公室讨论，好多同事还以为撇烂就是萝卜类的一种蔬菜。 不是， 不是是吧？ 萝卜的产品也有啊，像咱们跟大家介绍的 撇烂不是萝卜类是吧？ 不是，撇烂是撇烂，萝卜是萝卜。 哦， 咱们北京的产品有一个叫北京辣菜。 嗯， 啊，就是萝卜制的啊，是萝卜带麻仁的那个叫北京辣菜，是萝卜制品。 嗯，那姜芽我们能理解，比如说就是嫩姜的这个小芽。 对对对。 八宝菜到底是哪八宝呢？ 八宝菜呢，因为什么叫八宝菜呢？它最少要不低于八种原料混合酱制成的一种产品。 嗯， 它其中呢要有撇兰花，还要有黄瓜条。另外来讲，我们除了这两个主要原料的，还要有小料的。我们所说的小料的就是什么呢？像这个酱茄丁儿，就腌茄丁儿， 嗯， 腌藕片，腌豇豆啊，还有这个腌甘露， 嗯， 甚至有一些呢，还要搁一些这个腌这个银苗， 嗯， 啊，最后来讲呢，还要配上我们的花生米， 嗯， 应该是不低于八样。啊，当然了，九样、十样都有可能，因为最后呢，可还要腌搁一部分腌花椒。啊，为了提高这个酱菜的这个味儿， 哦， 腌一些花椒搁在里。 是，嗯，我就特别好奇有一个东西，就是那个甘露。 嗯， 哎，我小时候特别爱吃，因为它形状特别有意思，像小小的小葫芦一样， 对对对对， 特别脆哈。 对对。 那是一种什么东西啊？ 这个甘露呢，学名呢叫草食蚕，啊，它呢，北方地区呢，基本上都有。 嗯， 啊，当然来讲品种啊，这个不一样。你像咱们河北地区啊，山西地区都有。但是咱们国家内蒙古地区的一个塞拉吉，这个产这个甘露是相当质量相当好， 哦， 所以我们每年要采甘露的时候都要采收内蒙塞拉吉的。 是，所以陈部长刚才说了好几种原料都是有特定的产地，也就是说这个六必居的酱菜之所以出名，跟它选料精细、制作严格也是分不开。六必居的这个酱菜的原料大多是有固定的产地的，是吧？ 对，这个。过去的产地呢，因为这个有很多讲究啊，像六必居的这个要这个酱瓜啊，要选用这个香瓜，两道梅的香瓜，香要选 梅的香瓜， 两道梅就这不是香瓜要选用这个八道黑 啊， 这个芥菜呢要选用两道梅， 这是什么意思呢？ 啊，就是品种形容的品种啊。 哦， 这个还有呢，你像这个糖蒜要选用粤东的紫皮大溜瓣。啊，紫皮大溜瓣，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比如我们要选用这个酱瓜， 嗯， 啊，就是咱们吃的叫炒酱瓜，一定要选用酱山瓜，说是白瓜， 嗯， 啊，它有固定的生产地啊，当然现在来讲呢，我们过去像这个我们经考察啊，说这个在田径萝卜，我们就要选用这个广安门外一个王姓人家的萝卜， 哟， 因为他们家种的萝卜呢不同于一般啊。个头不大，但是外形呢像蒜头，它起名叫蒜头萝卜。另外来讲呢，还有呢，这 那就是那种圆的， 对对，跟蒜头似的，这叫蒜头萝卜。还有呢，这个香瓜，我们做八宝瓜的时候的香瓜呢，要选用永定门外小红门牌坊村叫王光义家的，叫八道黑。 当然现在啊，这些 地现在都选哪儿的呢？ 现在这地都没有了。 对呀、 啊。现在我们基本上生产基地都这个挪到这个河北啊、山东。 嗯。 像大蒜呢，我们选自山东，啊，山东聊城地区的大蒜。像这个芥菜呢，我们都选用河北玉田啊附近的这些芥菜。另外来讲，我们刚才说了，甘露选择这个内蒙萨拉吉的。 嗯。 撇蓝料选择这个张北地区的。还有我们的乳瓜呀、榨菜选料选择浙江的。 嗯，刚才说了这个选料，咱们是就是每一种不同的原料都会选您咱们经过这个检验认为合适的地方。那么腌制方面，六必居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关于酱菜来讲，腌制啊是一个方面，它不叫腌制，我们叫酱制。 酱制哈。 对，我们的菜然后是通过然后腌制完了以后，经过脱盐，脱盐完了以后，然后刚才大家跟大家介绍，我用甜面酱。 哎，那您给我们从头讲一下，就是做一个酱菜，它到底要经过哪些工序？ 是这样啊，先把鲜菜采购过来，完了用高浓度的然后食盐， 嗯， 然后就这个然后是起到几个作用，第一个然后是保鲜。还一个然后保证然后这个菜的脆度， 嗯， 啊盐度不合适，然后这个菜的脆度是不一样的。那么然后这个经过然后腌制完了以后，我们再把然后这个酱菜这个腌菜里边的盐分 嗯 拖出来、嗯、那随着然后这个 这怎么拖呢？一般 用清水，用 水清水拖， 对、哦、用水 漂出来 漂出来。那么随着其实然后这个可能大家觉得六必居的然后这个酱菜口感比较咸，但是随着然后这时代的发展，我们现在然后也是为了然后这个适应消费者的需求，我们现在的瓶装酱菜基本能把盐度控制在8以下。 哦，减盐。 减盐。把盐度然后这个盐挑出来以后，就刚才跟大家说用甜面酱。我们传统的六必居的然后这个酱腌菜是需要用甜面酱酱制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就拿甜面酱这么腌着是吧？ 酱着 你们不愿意用腌这个词儿、 啊、 用酱着这个词儿。 那么然后在酱制的过程中还需要有然后这个捣缸啊、打耙呀、啊、多种的工序。 嗯。 是这样子的， 嗯，我们在做这期节目这个查资料的时候，我们编辑说他就是在酱园子长大的，小时候他们家隔壁就是一个大酱园子，不过他是这个南方人，江浙那边的人哈。那么想知道呀，咱们北京的这个酱园子是不是也是像江浙那样人家那种腌法，一个一个小泥坛子呀？咱们北京的这个六必居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北京的酱菜行业啊跟全国一样，过去来这样的都是露天作业比较多啊，这个以大缸腌制做酱为主、 嗯、 啊，我们坛子来讲呢只是做一些特定的产品，你比如像糖蒜我们可能用坛子、嗯、但是来讲做酱也好腌菜都是要用那陶瓷大缸，埋在地下三分之一，露在地面三分之二。 这有什么讲究吗？ 啊，这个当然有讲究。一个这个用酱菜的这个大缸呢，在北京地区呢分成这个两种缸，一种叫开瓶缸，口大，将近有一米啊，把90公分到一米， 嗯， 它能够装1000斤的东西。 嚯！ 还有一种呢是叫南缸， 嗯， 它比较小，装个600多斤的东西。 那也够大的。 对，这个缸啊，为什么要埋在地下一半呢？一个来讲呢，这缸比较高， 嗯， 如果说那个浮在地面上， 您得搭梯子上去， 不易于人们操作。 哦， 因为咱这酱菜行业呢，倒缸是必须的。刚才说的腌菜。 嗯， 腌菜必须得倒缸。 为什么要倒缸呢？ 哎，腌菜为什么要倒缸？刚才说了，新鲜的蔬菜在采摘下来之后，要及时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它虽然采摘下来，但是它生命周期没有停止，它还在呼吸产热。如果尤其是叶菜，如果说我们不及时的给它腌机，不及时的翻倒，它可能就要变色啊，变黄啊，失去食用价值 啊、哦，就给它把这热量散掉， 对 是吧？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产品进厂以后，像黄瓜， 嗯 啊，得马上进行翻倒。啊，如果说不翻倒，它这个食盐虽然你搁对了一定比例，但是它没有溶解、 嗯、 没有把这个菜腌透，它就容易腐烂， 得拌匀了， 对，必须得要这个翻倒、嗯、 啊，所以这大缸子放一半就是三分之一、 哎、人们呢要能够弯下腰， 嗯， 从那缸里吧取出菜的倒到那缸里叫倒缸、 嗯、 这个行业 倒缸， 对、 哦、 倒缸， 所以就需要一大半埋在地下、 嗯、对，这是一个埋地下的一个作用、 嗯、 另外来讲呢，这个酱的发酵呢也是要用这个大缸埋在地下的。刚才说的露天晒的这个酱啊，由于它这个夏天嘛温度比较高，它这个埋在一部分以后呢，它可能能够温度啊稍微调节一下，然后再通过我们打耙呢能够保证酱的这个品质呢均匀的受热啊，起到这么两个作用。所以这些大缸呢现在基本上就是剩的很少了，因为这个传统的生产车间呢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在南苑车间， 嗯， 由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带领着一些人呢，带制作的六必居传统技艺的酱菜， 嗯， 来在前门店进行销售。 哦， 啊，当然来讲，其他的呢，我们工业化的厂房呢，在怀柔已经建了十几年， 嗯， 啊，那就是把我们传统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格局改变成工业化和这个现代化了。 嗯。看来这个要开个酱园子腌制，这推占地儿，现在土地这么贵， 对对对对，没错， 没有这么大的地儿了哈。那我很想知道，就比如说刚才说的这麻仁金丝啊，或者八宝菜，这样一包酱菜，就是从这个收过来鲜菜到腌成出来能卖，要历时多长时间？ 嗯，我们现在保质期您说 是？不是要腌制，就是要制作多长时间？连处理鲜菜带前面腌后面酱这个？ 我跟你说啊，这个。酱菜的生产过程呢，我们有这么一个特点，首先是腌菜， 嗯， 第二步是酱菜， 嗯， 啊，第一步呢，腌菜呢是把新鲜的蔬菜在每年丰收的季节价格特别便宜的时候大量的采购，然后呢用盐高盐给它封存， 嗯， 一包黄瓜，夏天伏天的黄瓜是最便宜的，我们把它采摘下来之后呢，我们腌制好了， 嗯， 一会儿用到春节，你现在黄瓜好几块钱一斤了， 嗯， 我们不能拿现在的黄瓜去做酱黄瓜， 对， 那成本就太高了， 是， 所以说我们就用两毛钱、三毛钱、几毛钱的伏天的黄瓜，我们这个季节呢，把它脱盐脱水，再进行这个酱制， 嗯， 应该来讲，这个行业的特点是一季腌制，全年使用， 嗯，哦， 全年使用，一个酱菜的生产周期不低于。从包括腌制不低于五个月到六个月， 哎， 不低于 五个月到六个月， 因为从腌制开始，从蔬菜采摘到最后做成产品， 这小小的一包酱菜哈，要花费这么多的这个 时间 以及人力物力哈。好，那我们翻回来刚才说给大家出的这道题，关于六必居的牌匾。那么六必居这个牌匾呢，刚才有说是这个严嵩写的，然后这个陈部长刚才我们中间在这个放片花时候交流，陈部长说这个现在也有待考证是吗？ 对，这个因为什么呢，这个刚才说到一本书啊，就燕京杂记提到六必居仨字相传啊，也是为严嵩书，因为这个落款呢没有落款，这个牌匾没有落款，没有年代，像现在有个名人啊，给哪儿提个匾啊，他都写上哪年哪月是谁提的， 谁是谁提的。 对， 嗯， 所以这六必居这仨字呢，什么都没有。 哦，是是，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 那谁说是严嵩写的呢？ 对 对，但是呢，有很多人认为呢，这是一个严嵩的误笔。我们考察是一个误笔， 误笔 不是专门严嵩为一个六必居小无名小店来提的。 哦， 啊，这里边有一些传奇故事啊。 嗯， 当然来讲，就是说这个当时呢，严嵩呢，在这个北京城呢。做官的时候呢，喜欢喝六必居的酒，啊，经常派佣人呢到六必居去打酒， 嗯， 啊，但是那个六必居的老板呢，知道严嵩呢有一笔好的书法，总想让严嵩呢给小店无名小店提个牌匾， 嗯， 啊，当然来讲怎么办呢？直接跟严嵩提不可能，严嵩给你提这个匾，他们呢就通过打酒的这个伙计呢找到严嵩夫人的丫鬟，啊，通过丫鬟找到夫人， 嗯， 啊，严夫人完之后呢，他们合计了这个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每当严嵩这个到家的时候呢，他夫人呢就笔墨纸砚摊开，反复就写六必居这仨字儿， 嗯， 啊，反复写一遍不行再写一遍。有一次那严嵩呢，这个很高兴的到家一看，见着夫人还在认认真真的写这个六必居仨字儿， 嗯， 说你写的这个不行， 嗯， 我给你写一个，六大笔一挥六必居仨字。写成，然后呢，就说你照着我这个写。实际上来讲，这 字帖 对，这是，然后这个把这个墨宝取得以后呢，老板即刻将这个墨宝的制成这个牌匾悬挂在殿堂。 所以说认为这是六必居，太费心思了，为了这仨字， 这六必居的一个误笔 啊。后来听说这个牌匾这个也经历了战火，是吧？ 对对 啊。 嗯，六必居呢是这个牌匾呢，围绕牌匾有很多传奇的故事，包括人物啊。刚才您提到这个六必居这个免于战火的，因为呢，在庚子年间，这个义和团这个火烧洋人商行的时候，大石烂呢着了一把大火。 嗯。 啊，这个火呢，据史料啊考察确实有。 嗯。 这个大火着了很多很长时间啊。这个因为这个着火的时候呢，六必居的老板。这个很多人呢都纷纷逃命去了，啊，只有一个伙计叫张铎标，啊，冒着生命危险呢，组织几个人呢， 把这个牌匾抢救下来， 嗯， 这个藏到了当时的这个临汾会馆，啊，这儿来讲呢，大火呢，这个烧完以后呢，六必居是，包括跟前面大街的大栅栏一样，一片狼藉，只剩下三间房了烧的，最后了一个老板呢，得看这个买卖做不成啊，得了，干脆就放员工都回家了， 嗯， 老板呢自己也得回家了，留下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呢叫霍凌云，啊，来看门。霍凌云呢第二年呢，伙同原先在六必居干过的一个员工叫孙万泰的，他可能是在六必居经干得不好啊，让老板辞掉以后呢，这孙万泰呢去搞古建去了， 嗯， 这霍凌云呢找到这孙万泰啊，从修旧这个故宫的一些材料里边拿了一些石料、嗯、石材木料重新建的六必居啊，这样来讲呢、 哦、 霍凌云是建六必居有功， 嗯， 这个张国标是护匾有功，这个两人呢都获得了奖励，霍凌云呢获得1000块银子、 嗯、 1000两银子的奖励， 不老少、啊、 没有要、 嗯、 他没有要、 哎、 但是来讲呢他那个六必居的东家呢就把这个1000两的银子 嗯 作为霍凌云的一个干股入到六必居的这个账上了，因为这个账本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了啊、 嗯、 确实有霍凌云本银1000两，实际上他是干股，因为这不是他的钱、 嗯、 是奖励他的。 那也是他的，他干了这么好的事儿。 张国标呢他是有功是在哪儿呢，他护匾有功。最后呢在保护六必居财产在各种大的活动当中，什么护法战争啊等等这个运动当中，保护六必居财产，保护六必居账本。最后呢六必居的东家全力推举张国标作为六必居的大掌柜。 哦， 六必居的掌柜的有个讲究啊，他必须要从账房上升起来。 哟， 啊，不通过账房你不想当六必居的掌柜的。 嗯， 但是张德彪是额外的，他就是一个从学徒的一个伙计，在外边卖喂牲口，这个筛箩干杂活的那么伙计，最后荣升为六必居的大掌柜。 嗯， 啊，包括这张照片，就是当时呢。以庆祝建殿500年的时候，就是他主持的。 嗯，他为六必居也是尽心尽力了哈。 对对对、 嗯。网友洛洛说：“我小时候六必居叫北京宣武酱菜厂门市部。” 对 啊，是吧？这也后来还是经过了一些更迭的。 原先咱们这个解放以后啊，因为成立了计划经济嘛，成立各个区，成立了商业局，啊，就是保证市民供应，每个区呢都有自己的酱菜厂，有酱油厂，有糕点厂，有豆制品厂。啊，还有醋厂，其中呢，这个六必居酱园呢，因为归宣武酱菜厂，啊，像天元酱园，咱们刚提的字号归西城酱菜厂、 嗯， 还有这个天一顺啊等等归东城酱菜厂，这样来讲呢，当时呢是这么一个就当时是这么一个布局啊， 嗯， 所以说来讲呢，当时呢，您这个网友提到说六必居归宣武酱菜厂，这个确实是有。 那什么时候又恢复了六必居的名号呢？ 应该是在这个80年代。 嗯 啊，以后，这个我们，六必居公司啊，当时是成立了专业公司的时候叫88年，1988年、 嗯， 为了这个横向管理这个生产企业呢，成立了北京市酱菜食品工业公司，就把各个区的小的酱菜厂混到一块儿，成立了一个酱菜食品工业公司，啊，在97年的时候呢，因为当时呢90年代呢对字号。就是很重视了，所以我们把酱菜食品工业公司就更名为六必居食品公司，啊， 所以从这个88年之后， 88年以后，这个然后独立的酱六必居酱园也独立出来， 嗯， 天元酱园也独立出来了， 嗯， 这样。 从这些故事里，大家也能感受到老字号老匾的这个至关重要哈，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这个六必居这个历经这些年岁月的这个洗礼哈，它的一个变化。 六必居北京酱园故事，一碟酱菜一碗粥，北京人对六必居有着深厚的感情。究竟六必居背后有哪些故事？老北京的酱园文化有什么历史？在新时代，六必居如何保持传统又不忘创新？老字号新江湖和大家说说老北京的酱园故事。六必居北京酱园故事，一碟酱菜一碗粥，北京人对六必居有着深厚的感情。究竟六必居背后有哪些故事？老北京的酱园文化有什么历史？在新时代，六必居如何保持传统又不忘创新？老字号新江湖和大家说说老北京的酱园故事。 据史料记载，庚子年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义和团火烧卖洋货的商店，六必居所在的前门外粮食店街遍地火海。在大火殃及小店时，伙计张夺彪冒生命危险从浓烟中把大匾抢救出来，藏于崇文门外一带的临汾会馆。之后东家返回被焚的店中，得知大匾幸存时喜极而泣，有匾就有生意，他特地提拔了张夺彪，六必居继续经营。 那么说到这个六必居的酱菜，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它的这个历史传说，但是还有一点没有说到，就是它能够流传这么久，肯定还是深受大家喜爱的。那个时候就是有哪些人都会这个吃六必居的酱菜呢？ 六必居的酱菜刚才说了，有高档的，有中档，有低档的。 嗯， 像什么刚才介绍的12个传统产品，甜酱的这些产品啊，一般的都应该是有钱人吃的。 嗯， 像大宅门啊，是这个达官贵族啊，名人名爵啊，他们还是吃得起。 嗯 啊，当然一般的蹬三轮的拉洋车，他要想吃六必居呢，只能吃六必居的一些腌菜。 嗯， 像什么腌熏了红啊，腌水疙瘩啊，疙瘩皮啊等等，只能是吃这些低档的。 嗯，对，但是这个他因为分不同的档次，所以说您想吃什么样的都能有，是吧？那么在这个做这个节目呢，我们也查了很多资料。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六必居啊，旗舰店里头的很多这个不只是这个腌菜酱菜类的产品，还有酱油。所以我们也想知道，因为刚才呢这个陈部长也说到六必居传统有12大类的这个腌酱菜，那么现在六必居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现在成为了一个大的这个企业，应该是这个产品的门类也变得更多起来了，是吗？车总工， 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六必居大家只知道六必居，但是六必居公司下面有5个中华老字号。 哦，是吗？ 对。 有哪五个？ 是六必居、天盐酱园、桂新斋、金狮跟龙门，这5个中华老字号、 哦、 啊，是在都在六必居公司旗下。 金狮是 金狮就是酱油， 酱油。龙门是 米醋。龙门 米醋。啊、哦、 啊， 那还有一个什么？ 天盐酱园， 天盐酱园， 桂新斋， 桂新斋是 桂新斋，那也是酱和酱盐菜， 也是酱盐菜。 对， 哦，那现在等于六必居是就是 是一个老字号集群， 老字号的集群， 对， 就是我们什么酱啊、醋啊这些的， 凡是然后现在按照中国调品然后这个分类啊， 嗯， 目前然后这个咱们公司经营着然后这个大概20多类的然后这个调品， 嗯， 包括然后这个酱盐菜。那个酱油、食醋、料酒、芝麻酱、香油啊、竹笋，反正这个大概700多个单品。 哦，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整合到一起的呢？ 是这样的，因为盐代这个盐代啊，各个公司啊都有那个什么，应该是在2012年，当时然后这个北京市国资委下面这个二级公司啊，北京二商集团。 嗯。 因为我们这个六必居盐代的各个公司都隶属于北京二商集团，在2012年的时候。那个二商集团做了一个战略重组，把然后这老字号的然后这个品牌都整合在六必居公司下面，也是为了让咱们国有企业老字号品牌做大做强，整合资源， 嗯， 这么来的。 嗯嗯、啊、哦，所以说现在还有什么金狮、天元、桂新斋，还有龙门等等等等，是吧？ 对。 哦，其实就光说这个酱油啊、米醋，这都是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 传统的 手工艺品的。 对。 好，那现在就光这个酱油也有很多品种，是吧？ 现在酱油有很多品种。那么酱油我们现在然后这个怎么说呢，酱油按照这个老百姓的说法啊，可能现在然后比如说什么深抽老抽， 嗯， 其实深抽老抽它不是酱油的一个叫法 啊， 深抽老抽是来源于广式酱油的一种说法， 是 咱们然后这个按照国家标准它就叫酱油、 嗯、 那这是广式酱油的一种说法。目前呢，因为我们现在然后这个在做酱油的过程中呢，也用这种然后这种名称， 您得顺应这潮流啊！现在大家都认这种说法，用这种分类就比较清楚。 对，只是为了这个区分，然后这种品类。 嗯。 那么一般的老抽呢，然后用于什么呢？用于然后咱们的这个北京人做法炖菜， 嗯， 上色儿。 对。 啊，然后深抽呢，可能用于然后这个炒菜凉拌。 嗯，鲜比较鲜一些， 比较鲜， 色没那么重。 对。但是呢，然后现在也有很多消费者然后给我们提出来、 嗯、 说，然后这个老抽的颜色太深， 嗯， 深抽的颜色太浅，怎么办？我们现在六必居然后这个金狮酱油有一款酱油，就是咱们的金狮二级酱油、 嗯、 它是然后结合南方跟然后这个就是结合然后过去传统工艺跟现在的然后这个新式工艺， 嗯， 颜色然后这个适中，然后鲜味也比较突出， 啊，有这么一款酱油。 嗯， 其实然后过去然后也是长销不出来，我们现在然后也正在恢复然后这种产品。 哦，像现在这种什么酱油醋之类的，还有这种手工制作吗？还是现在已经都是工业化生产了？ 目前酱油食醋的然后这种手工制作比较少了。 嗯， 比较少了，因为这个酱油食醋，酱油可能从然后这个咱们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在然后研究然后这种纯种发酵。 嗯 啊，那么食醋呢，然后这个在。确实也是在然后这个时代发展过程中呢，随着然后这个机械化程度的增高，然后人工成本的然后这种提高，我们现在然后基本上都改成然后大机械化生产了。 嗯 啊， 都是集约化的这个生产。 集约化生产。 嗯，网友东哥说酱菜真是好吃，但是太咸了，总觉得不够健康啊。另外还有亚硝酸盐哈。嗯，酱菜不健康，很多人会说这个，是吧？ 这块儿我得跟大家。 所以在这儿我也要也请你们来说一说，你们现在就是针对这个，你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创新和改进？ 我得跟大家，然后这个跟酱菜，然后这个伸张一下这些正义。关于然后这个市场说的亚硝的问题啊，咱们先说亚硝的问题，因为、 亚硝酸盐。 对，亚硝酸盐这个东西比较敏感， 是 因为它是个致癌物嘛。其实我们然后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在酱腌菜的制作过程中，亚硝酸盐它是有变化的。在前期腌制的过程中，亚硝酸盐是呈然后这个上升的趋势。 嗯。 但是我们看，通过我们的然后这个研究发现，那是然后通过然后仪器检测啊，可能然后经过7天以后，亚硝酸盐的然后这个含量迅速的下降。其实真正在我们，因为我们的酱腌菜然后这在制作的过程中，可能要经过就是从酱制啊，我说的酱制不是腌制，从酱制的过程中要经过然后差不多。30天到45天， 就用这个酱，甭管是甜面酱还是什么酱，酱就要酱30-40天。 对，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最后亚硝酸盐的含量微乎其微，几乎没有。然后这也是我们通过然后检测的，反而现在如果按照这种理论，反而在咱们家做的自己做的，然后那凉拌菜亚硝含量是比较高的，只是然后大家没有检测而已，啊，是这样的。 为什么凉拌菜会更高呢？ 它是这样，亚硝酸盐是怎么产生的啊？ 嗯， 你先跟大家然后说一下这亚硝酸盐怎么产生的。亚硝酸盐是微生物作用，然后这个食物里面的蛋白，把它然后转成胺类物质，然后结合然后食物中的盐，结合然后成亚硝酸盐。那么然后这亚硝酸盐是不稳定的，在然后咱们的这个过程中，前期它是然后上升的，后期然后通过氧化作用，然后亚硝酸盐是然后这个就。消失了，就在然后这个被作用掉了啊，是这样一个过程。 嗯， 啊， 这是亚硝酸盐，关于这个哈，这个车总工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个科学的一些这个数据。那么这个太咸方面呢？ 太咸的是这样，太咸的，因为过去啊，在咱们过去，然后这个保鲜的然后条件，过去没有冰箱， 嗯， 对吧？也没有低温冷藏，在过去呢，然后那种这个保鲜技术没有达到的情况下呢，其实提高盐度是对然后这个酱腌菜保质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是。 但是呢，现在随着然后这个消费者的需求，包括然后这个人对健康的然后这种需求，大家都可能然后这个都觉得然后这个钠离子然后对心脏啊心血管然后不好。 嗯，大家现在都要吃低油低盐低糖 的 东西哈。 那么我们现在也是然后这个顺应然后这个消费者的需求，目前呢我们把盐度然后正在往下降，一直在往下降的过程，那么可能然后有一些这个盐度能达到4%。 那原来是多少呢？ 啊、 就降了多少啊？ 可能然后差不多有从12%能降到现在，然后基本上能平均达到，然后最小能达到4%，平均我能达到6%了。现在、 哦、就是只有原来的一半都不到了。 对，但是我们现在然后也是一个研究的过程中，因为我的盐度不能无限制的降低。 嗯，对呀、啊，那有的人就会说你这个用了新工艺，跟老口味不一样啊。 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一个就在辩证的来看了，咱们不能说拿然后这个六必居然后传承了然后这个500多年了，对吧？我们不能然后再拿500多年前的东西拿过来给现代人吃。我跟大家然后打个比方说，过去皇帝吃的东西，你可能现在天天吃， 嗯， 所以你不能拿这样啊这个东西。然后一方面呢，但是我们传统的是有的，我们然后前门老店然后这个卖的传统的酱菜是有的。这个东西就是跟您刚才说的，我们现在对消费者然后这种需求啊，也是然后这个。分层的， 嗯， 有传统的酱菜，您需要我前门老店有，但是然后这个适应大众消费的，然后这个包括有一些然后考虑到然后身体健康的一部分，我们也有这种产品， 嗯， 啊是这样子。 但是您刚才说这个盐也不会再降了，就差不多也就这样了，是吧？ 也不是不能再降了，我在降的过程中，因为我六必居的酱菜是不添加任何然后这个其他的东西的， 嗯、 所以我为了然后 达到保止的作用，我可能维持一定的盐度。但是随着然后技术的发展，我可能通过然后其他的一些，因为这个大家说然后对心血管只是钠离子嘛， 嗯， 只是钠离子，它不是盐，它是钠离子。那我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然后呢达到保止，然后把钠离子降下来，这是可以做到的。 嗯、哦、嗯，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说了一些这个新的这个工艺哈，其实老字号要历久弥新，管理也很重要。刚才我们第三道提出的就是说六必居在经营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是老传统。有哪些老传统呢？ 对， 陈部长。 嗯，六必居呢，据我们考察呢，它有很先进的管理经验。首先呢，它是很早的股份制，就是东家出钱聘经理经营啊，这是相当先进的。另外来讲，在这个管理方面，它有一个很严格的店规啊，我们刚才这个提到了一个叫不用三爷，还有一个呢它是内不偿支外不欠， 嗯， 还有一条呢就是喝兰桂酒， 嗯， 喝兰桂酒 这是什么意思 啊？这就是内不偿支外不欠呢，就是这个六必居有这么一个店规，对内呢不长期支借这个现金，对外呢也不欠钱，这叫内不偿支外不欠。 嗯， 对外来讲不用三爷，它里边有很严格的要求，不用哪三爷呢？ 嗯， 就是不用舅爷，不用少爷，不用姑爷。 这是怎么总结出来的？ 对，还有一个呢，就喝兰桂酒。喝兰桂酒呢，实际上来讲呢，因为六必居过去经营酒，员工们也是不像现在啊，下班就回家，因为都是住店，啊，这个打这个关门上班以后呢，大家都不能动，在柜台上呢，这个一边喝酒呢，一边总结一天的工作。 嗯。 跑外的把市场的行情捋下来，今天这个站柜台的有些什么事儿，明天怎么做，实际上来讲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形成的这么一规律， 嗯， 啊，使得这个我们总结呢就这个三个管理经验是很先进的。 为什么不喝兰桂酒呢？ 他们要喝兰桂酒，就是喝兰桂酒啊， 要喝兰桂酒 就是一块沟通感情，交流这个一天的工作， 嗯， 啊，这个因为当时呢他们店员是不回家的， 哦， 是不是也得在食堂吃饭， 嗯， 就是就有这么一个规矩。 现在咱们传承了哪些企业文化呢？ 现在是这样子的啊，那么然后刚才提到的，然后六必居要传承发展，然后特别是老字号需要传承发展啊，我们现在然后需要传承的是然后六必居的然后六必精神啊，作为然后这个企业文化来传承。刚才然后前面然后提到的然后这六个币，刚才陈部长提到的六个币出自于然后咱们的礼记啊，中书月令。其实然后从我们现在讲的然后六必，我们的理解六必然后也就是对咱们的工艺原料然后做到精益求精，然后这个啊包括然后这个工艺参数，那所以我们现在然后在做各种产品的过程中呢，然后去传承然后这个六必的文化，做到然后最好的用到最好的原料，最合适的工艺啊，然后这个最好的管理，来然后把六必居然后这个传统的老字号来发扬光大，是这样子的。 嗯， 六必居北京酱园故事，一碟酱菜一碗粥，北京人对六必居有着深厚的感情。究竟六必居背后有哪些故事？老北京的酱园文化有什么历史？在新时代，六必居如何保持传统又不忘创新？老字号新江湖和大家说说老北京的酱园故事。六必居在经营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六必居几百年的经营经验，有一条是任何人不准超支或者长支店内的资金，对外经营也不欠债。六必居还规定店内不用三爷，即少爷、姑爷、舅爷。 那么通过今天的老字号新江湖这期节目呢，我们了解到了一家按照二位的说法，就是现在六必居应该是有580多年的这样的历史的一家老字号了哈。他所承担起的社会责任，也了解到了很多六必居背后不为人知的小故事。我们希望六必居继往开来，让文化和美味走得更远。也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哎， 谢谢大家， 好， 新春愉快， 拜拜。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春节特别节目《老字号新江湖》。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会带您了解另一家百年老号金座家具龙顺城。龙顺城家具有怎样的特点？发展的过程中有哪些故事？明天的城市文化范儿为您一一讲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6:30，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